太多热闹，看一尘不染的白纸都变得浮躁，甚至寥寥在泥沼之中煎熬，而置身事外的镜子在一旁冷笑，没完没了的案件持续叫嚣，怕没人注意到他们得意着作妖，纷纷扰扰着人间缺个公道，我此三界别无心，自顾去逍遥， 此去彼近 在此地荣华富贵是唯一的真理，机关算尽后徒留一地黄金，那众里苦苦不得安息无人在意，夜色降临时落下一声叹息，我沉醒来半醒去也乐得随意。